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Felt the rain. I tried to love you, but I made mistakes. I wish that we could be as simple as it was so long ago. I hope you know. Here I stand.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5月2号11:33:24，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假期第一天收听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怎么样？新的假期的这个休息的程度上怎么样？ 非常好 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休息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回到工作和生活的档位上来， 是的， 对不对？好好的加紧发条，加油干哈！ 加油， 撸起我们的袖子啊！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的是 super 的啊，超级旅行达人， 没错。 刚刚跟他看到了这个他拍的那个小视频，那可不叫小视频了，道道。 我跟你说， 大片， 对，那绝对是3分钟的大片， 对，目不暇接。 真的就是我觉得不比陈可辛的3分钟差， 是的， 嗯， 陈老师那个是那种感觉， 是那种感觉，咱们不一样， 全都是有航拍有细节，什么都呈现出来了， 什么叫做震撼，对，就震撼两个字。 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超级旅行达人冰沁于心，欢迎 冰沁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哎，是的， 可厉害了 啊。怎么的呢？ 那个随身带着4部手机，全都是各种看片的利器。 对，然后我跟你说，4部手机同时响了。 是的， 1号手机赞助商，2号手机赞助商。 确实还有友情的赞助了啊、 对对对， 今天带着我们去的地方、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呈现给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跟我们说说吧，冰淇淋是什么地方、 这次我们去的主要是外高加索地区。 外 天哪，外高加索地区 这么详细的区域吗？怎么外高 那内高加索是包括什么、 因为 不要进吗 我们中学可能学地理的时候都学过有一个叫做高加索山脉。 是的， 那高加索山脉呢，因为它的又是东西走向嘛，所以它的这个地区呢、就分成了一个南北高加索、也叫内外高加索、那北边呢叫内高加索、南边呢叫外高加索、那内高加索呢现在基本上是在俄罗斯联邦区域之内、都是一些加盟共和国，比如说什么车臣什么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当然这些地区当然也很安定，我都去过啊， 是， 包括奥塞梯， 嗯， 然后现在外高加索呢，主要是三个国家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哦，这熟悉一点， 哎， 对，就是说这它等于说是外高加索，主要是这三个国家、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区域没有什么概念， 对， 没有听过，甚至是没有去过， 对， 所以这次呢，我也是怎么说呢，反季旅游吧， 太好了， 过去找冬天去看了一把雪景，滑了一把雪，了解 了 一下这个区域不同的这种景观。 就刚刚看到他拍那个视频、就是应该是航拍啊， 有航拍的部分、 有航拍， 一片雪白，那个白不是简简单单的白、是有层次，是有律动的白色。 对，因为它那个雪覆盖在了高加索山脉上面。 是的， 对，航拍那一大片，那可不是说普通的滑雪场，对， 相当之震撼、 对， 是的， 我们也是看到了三分钟的这样一个视频之后呢、有自己心里的一个体会哈、 对， 希望下半段不是下半段，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的冰淇淋于心带着他的眼光走进外高加索的世界。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秦皇岛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城市了，对不对？五月一号起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新政策。 哎，这个政策又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政策了。记者从秦皇岛市政府了解到，五月一日起，在秦皇岛市兴隆广元山海关老龙头店、何家汇超市的北戴河联丰路店等九家离境退税的购物商店购物的境外旅客，可以享受离境退税政策啦。 哦，这些是已经指定的店铺哈。 是的， 境外旅客，大家说什么叫境外旅客呢，是指在我国境内连续居住啊不超过183天的外国人和港澳同胞。 嗯， 在退税商品购买复合退税的条件物品，满足同一个境外游客同一日在同一个退税商店。 哦， 都是非常严格的啊。 对，其实购买金额达到500就可以了。 还行哈。退税物品呢，且该退税商品尚未启用或者消费就没有打开等等的啊。 对。 即可从正式对外开放有并有退税代理机构的口岸离境时。括弧里边有内容哈、离境日距离退税品的购买日不超过90天、办理退还的这样一个增值税，退税率为11%，其中包括由退税代理机构收取2%的退税手续费，境外旅客实际得到9%的增值退税服务优惠。 现在好详细啊， 好详细啊，第一次了解清楚了啊、 对，真的第一次，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啊。 对对 对, 对， 那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需要离境退税的、应该在离境前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购买退税物品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向退税商店去索取这个离境退税申请单，经过海关验核签章没问题了之后呢，再向退税代理机构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办理退税。 嗯， 那秦皇岛市的离境退税口岸有秦皇岛港和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这两个，离境退税代理机构为秦皇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再去秦皇岛消费的时候、大家别忘了哈，特别是个外国旅客。 秦皇岛有什么特产？买点新鲜皮皮虾，那是带走的。 是是是，小鱼干、对。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圈里大家都在香港玩，哎，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哈、 是 以前很少，对，以前很少看到香港的朋友圈的分享、这条信息告诉我们香港旅游业嘿，不是回暖，是持续回暖。 嗯，看来是做了一些措施。 一个季度访港旅客增加了9.6%的比例，香港旅发委非常开心公布的数据了，终于要公布第一季度的数据了、 终于不是下降了。 今天第一季度访港旅客人次达到了1561 万，较去年同期增长 9.6%， 其中内地旅客达到12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2.6%。 哇，还真的是不少呢哈。 不错不错。 对，那香港旅游发展局4月30日公布了3月份访港旅客的相关数据。 是， 按照月份分析，那一月访港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6%、其中内地旅客同比增加了 5.5%。 由于春节期间内地游客大增，二月访港旅客同比升了 26.3%。 哇，好多人去香港。 是， 其中呢内地旅客同比上升了 40.2%、 暴增。 对，春节之后呢整体访港旅客升幅就收窄了，但是三月整体的访港旅客还是处于一个增长的态势，8.9%，内地游客也是增长了10.1%， 全都是 up 往上走的趋势哈。 对， 香港旅游业呢持续回暖当中，去年访港旅客增加了 3.2%， 其中内地旅客增加了 3.9%。 那某些相关的人士就表示说，访港旅客数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示香港旅游业正在走出低谷。那未来香港要继续推动产品多样化，提升必须的服务质量， 对， 进一步发掘旅游业的潜力。 对，我觉得就是提升服务质量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对， 对，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刘振汉表示说，为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今年旅发局计划进行的推广工作主要包括 都有什么？ 与广东和澳门的旅游推广机构合作，在大型旅游展中向消费者及旅游业界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信息，现在都是全域了哈。 是的， 以及制作以美食为主题的电视节目等等， 这是不错的啊。 对， 香港持续回暖了，大家现在可以去放心的玩一玩了啊。 对对对，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是的，那香江的魅力啊。第三条来自于长三角，长三角是个大的区域哈。 对， 长三角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实行了一个节前推介的措施。 节前推介， 先造势啊。 哎，是的，在五一小长假期间， 怎么的呢？ 长三角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在沪搭建了节前推介平台，举办了博览会，向游客和旅游团体展示长三角地区美丽乡村的农字号旅游体验乐趣。 哎，你发现美丽乡村一出来就怀念电视剧呢？ 美丽乡村。 哎，还有我们就是下乡走进乡村里的，对对对，很多很多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对， 其实咱们北京电台也有很多年的走进乡村的活动，对不对？ 是是， 非常的有利了啊。 嗯， 在这个推荐的平台上呢，既有中国特色的农庄联盟的展馆，也有像那个沪郊的崇明，还有我们的小明，就是崇明地区的朋友啊。 哦，真的吗？ 松江等区的特色展馆和折腕等长三角地区的展团，更有长三角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上下游企业的主题展示馆。哦，这个展推介会吸引了大概有280多家参展的企业。 哇，好棒啊。 嗯， 上海市农委人士说，像五一这样的小长假特别适合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中短途游产品。搭建节前推介平台，可以在游客需求与区域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产品供给之间做好对接服务，让游客的假期旅游计划更有方向。 这是一个负责人说的哈。 对对， 很多业界人士也是自有的观点哈。长三角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快车道。 是的，又进入到快车道了。 无论是旅游人数、收入，还是在旅游市场当中的地位，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 嗯， 成为农民朋友增收的渠道，这个很重要。 对呀、 新农村建设的载体，也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常选目标之一。我们仅举个例子， 好， 就上海一地到底怎么了？ 好，上海一地是这样的，目前就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集聚区22个，景点325个， 325个 年接待游客量已经达到1928万人次，年营业收入超过93亿元。 哇， 那带动就业2.84万人， 良性循环、 哇，真的，我觉得就是农业旅游，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采摘，对吧？然后像崇明岛，它有这样的靠海资源，能不能带着我们出游打捞一下？ 是啊，对啊， 捕捕小鱼干啊， 没错没错。 对，然后去看看崇明岛的日出，看看这些填海的这个。 对 对啊，这些养鱼的区 是 吧，什么香瓜大棚啊， 是的， 采摘点香瓜什么的。 豆豆，我补充一句啊， 你说 你看你刚才说不是出海吗？ 啊，出海、 之后就烹饪拍的美食专题的系列片，你看看是不是？ 是啊， 鱼干怎么烹饪的、 对，鱼干是咸鱼， 怎么制作的啊？ 对， 很好， 如何去制作，怎么腌制，怎么炒， 对对对， 炒那小嘎。 然后那个节目组说、我们得驻扎一年，还得腌制， 把那个缸端上来。 对，第四条关注莫斯科的事情啊。 莫斯科没有眼泪啊，不相信眼泪啊， 不相信眼泪。 莫斯科实行退税啊，都是退税哈、啊。 对， 实行退税新式的政典啊，这个商场购物最高可以达到11%的退税点。 哎，还是很高的啊。4月17日，莫斯科市政府宣布，4月起， 怎么了呢？ 在莫斯科的这个醋姆百货等试点， 醋姆百货， 对，哇，这个商场执行最高达11%的增值税退税政策。这百货已经是当地就是莫斯科最大的一个百货公司了。 去过吗？ 去过， 去过啊。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大。 还想再去吗？ 对，还想再去。对，我跟你说，对比了一下，这个百货真的不比法国呀、什么意大利 那些 贵， 嗯， 很便宜， 很便宜， 很便宜。 气场不输他们，对不对？ 但是相当不熟，你逛两天都逛不完。 澎湃啊！ 哎呀，老大了， 嗯， 终于迷路。 对，配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很重要啊。 啊，是的。 来自欧亚经济联盟以外的游客，只要在莫斯科刚刚说这个百货啊， 对， 英文 百货 啊 ，Tom 啊 ，Tom 百货哈、啊，以及哦好多的一些， 这个太长了， 是吧？ 嗯， 啊，就是时尚精品店以及圣彼得堡的 DLT 百货等试点商场，消费满大概是1万卢布，大概多少钱？ 哇，1万卢布除以十， 1000左右 吧。 一千左右， 对，十，九点多， 九点多哈。你看，秦皇岛是500，这边900，差不多啊。 嗯嗯嗯， 便可在离境时申请最高11%的退税。 我的天哪！ 嗯， 那莫斯科的这个百货董事会主席表示了， 一路笑着说的哈， 希望能够通过退税政策，吸引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合不拢嘴，在短时间内呢，将中国游客的占比从目前的10%提到20%。与此同时，我们的百货正在中国筹备电商渠道啊，太好了，并准备推出中文版的官网，用一切手段拉拢中国消费者。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倒是挺 奇 特的。 中国筹备电商渠道，哎呦，哎呀呦！ 马云说：“我来了解一下。” 记者得点评点评吧。 对， 广大记者综合点评如下。2017年，中国赴俄罗斯旅游的人数达到了150万人次。 嗯， 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外国客源地，他当然要想尽设法的讨好我们了。 当然啦， 莫斯科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希望能够通过退税的新政策，吸引更多的中国消费朋友。 是2018还是俄罗斯的世界杯？这不得去吗？你说哪个去了不得上这个百货去买货呀？ 去快了，6月份来了 啊！是的，现在这个董事会已经是天天加班，怎么样去这个接待大批量的游客？ 那个订一套那个足球服过来啊，面向广大的足球迷们。 现在确实有好多这种就是知名的品牌、 啊、 都推出了相关的世界杯的这个设计款。 To be number one 的。哦，第五条。 好。 刚刚是前四条是欢快的信息气氛啊，第五条呢是安全的问题。 对，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突降了暴雪，这个暴雪有5名登山客被冻死在山上。 哦天哪，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是， 瑞士警方5月1日，也就是昨天，说10多名徒步者在阿尔卑斯山经受一夜狂风暴雪的洗礼之后，其中5人死亡，4人情况危急。 这恶劣的天气，我们人跟自然是无法和平相处了，就 啊，你这真的是无法抗衡。 对对 对, 对， 警方呢正在确认死者的身份。 嗯， 当地搜救部门4月30号清晨出动了7架直升机，在位阿尔卑斯山脉西南侧的阿罗拉峰附近营救14名分别来自于像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徒步者。 嗯，他们立即就被送往了当地的医院。那警方4月30日的时候说，获救者当中一些人体温过低， 嗯， 那其中4人已经在医院死亡，5人呢情况是非常危急。结果一天后呢，又有1个人死亡了， 就是越来越恶劣哈。嗯、 对， 这些徒步者原来打算当天晚上夜宿在海拔3157米的一个旅社当中， 哦， 但是遭遇到意外的极端天气，没有能够抵达旅社，就不得不在这样的恶劣环境当中度过寒夜，于是出现了以下的情况。 哎呀，是啊，这个有的时候大自然它是很多都是突发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是的，希望各位呢还是注意安全哈， 对， 小心谨慎为妙。时间来到11:48分41秒，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超级的冰庆于心隆重登场。 好。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这个特别适合这个纪录片的 BGM。 我怎么想到了动物世界？ 对，反正挺像。 哎呦，一只邓明。 对，啪啪在这个非常辽阔的区域当中，航拍器展示出来了。 哎，对，终于啊， 哎、 这个冗长的前奏过后， 对对对， 我们一直以为它是个电乐呢。 不是，这是当地的歌手啊。 哦，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的大 V 哈。 对， 旅行家冰清玉心，欢迎。 欢迎。 大家好。 嗯，冰清玉心是非常的有格调的一个朋友哈。 是的。 他只要一出去，基本都是文字。视频， 嗯， 多方位的呈现， 而且还是包括后期制作的， 对 对，加上这个 BGM 的音乐， 是的，是的， 嗯、 三天休息怎么样？ 是不是都剪片子了？嗯，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旅行节目当中第一次提起这几个区域哈， 对、 嗯， 而且你这是冬天去的哈， 对，冬天去的， 为什么是选择冬天去这样一个辽阔的地方呢？有没有原因 吗？ 是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嗯，怎么说呢、嗯、说实话，因为我之前呢去过一次北高加索、 哦、 也是冬天去的、 啊、 然后呢而且我在去这个外高加索的时候之前呢也是做过一些的对比和了解， 嗯， 啊，我觉得它的夏天当然也很美，秋天也很美， 嗯， 但是我更加喜欢那种被这个白雪覆盖的这种啊、 哦、 壮观呐、啊、辽阔呀、啊、或者是这种银装素裹的感觉，它那种好多当地的一些这种古建筑啊，包括丝绸之路上的一些、 哦、 啊一些这种碉楼啊、 嗯、 还有一些教堂啊，其实它这种在这种啊雪的覆盖下非常的这个静谧和唯美， 就呈现出不一样的样子、嗯、 对、 啊、 不一样的感觉、 嗯、 而且冬天肯定人更少嘛， 啊对 对、 嗯、 而且就是一个是人少，再一个就是通过航拍镜头看到的，哇，那一片大冰原、 嗯， 真的有种荒野猎人的感觉， 对，就非常非常的迪卡普里奥了、 嗯、 真的很好看， 迪卡普里奥穿着那个皮就过来了， 迪卡普里奥从那马里出来，荒野求生你看过就知道我们的桥段了 啊， 啊 对对对对， 不然我自己去补一补啊、 嗯、 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是高加索，外高加索， 对，外高加索、 啊、就是真的是很小众，因为你说冬天人更少， 对， 冬天你这次去有没有中国的面孔，看没看到过，有吗？除了就咱们这一行的朋友之外有吗？ 啊、我在那儿自驾了三十天， 嗯， 三十天， 对，三十天，嗯，只碰到过两次中国人， 两回、 哦、 啊，只碰到过两次， 也是自驾的朋友吗？ 啊，第一次呢是碰到一个好像是哈尔滨的两口子， 妈呀， 啊、哦，哈尔滨的。 银装素裹嘛，过去看看、 啊。哈尔滨待不住了，我们得上更冷的地方。 我们就过来比一比。 咋没有冰灯呢？ 然后呢，碰到过一个在俄罗斯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然后去那儿、 哦 哦， 就碰到这么两位， 还是中国朋友少，少 其他都没有， 对对对， 都没碰到机会、 嗯。 这个地方因为去的人太少了，他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旅游被开发的很完善的 这么一些国家，也常规也忘的一个地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地方因为他去的人少嘛， 嗯，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说就是对这个地方。没有那么的熟知，而且这个地方的这个人真的是、 嗯、 啊非常非常的善良和淳朴， 是不是 非常的热情 哦、 啊、 其实在一会儿的分享当中通体当中都有这个淳朴善良的穿插，对不 对？ 对 对 对， 肯定很有哈。 对， 那周驼一直给我们信号啊、 嗯、 你什么事儿啊，你先把心情放下， 什么事儿？对， 我就想问一个，这个地方这么的小众哈、 嗯、 那如何到达签证？什么签证？是什么 签证？ 嗯，对、 啊、 签证和 首先说签证呢，这三个国家呢签证都相对来说对中国来说都是比较容易的， 哦、是 吗？ 哦、 啊、 哎、 啊，比如说阿塞拜疆吧， 嗯、 阿塞拜疆对我们是实行落地签， 哦、 啊，你只要比如 阿塞拜疆落地签， 对，而且北京可以直飞啊，就是我们从北京，它有阿塞拜疆航空直飞巴库，它首都巴库， 多长时间到？ 大概8个小时吧， 好棒啊！ 然后落地就直接在他那儿花20美金，然后马上就给你办一落地签就可以进去了。 20美元、哦、 啊，可以进去了。 排队也不多，肯定。 然后呢？嗯、 会查你的就是酒店订单、来回机票这个。 连程的会有、 没查过吧？反正挺简单的。 哦、 当然、 哦， 当然你 终于来中国朋友，过 来交钱卡春，来下一个。 当然你最好还是说，按咱们出行经验，最好还是有所准备， 准备好， 对， 免得他要问、 嗯。是的。 然后呢，格鲁吉亚签证也简单，就是咱们可以提前在国内申请电子签，在网上、 哦、 还有一个格鲁吉亚那个电子签的网站。 好的。 啊，申请的话，大概提交完资料，应该是在2个工作日就回复一个电子邮件给你，打出来就好了。 好快呀！ 啊，当然， 那个、准备资料有什么？就是 特别简单， 简单的 特别简单， 一张两寸照片， 护照首页照片没了， 这么简单 啊？就这么简单。然后、 啊、对年龄有下旨吗？ 没有啊。 哇， 啊、哇，小到八岁，上到八岁，小到八岁是没有， 对， 没有， 就是极简就对了， 极其简单。而且如果说你有美签或者是有申根多次的话，还可以免签入境格鲁吉亚。 啊、哦，你像我呢，就是当然 你肯定有啊。 对，像刚才那个电子圈子也是花钱的， 你就不用了。 像我就免签，就一分钱不用花就进去了啊。 Well, 啊，然后呢，亚美尼亚呢也是落地签啊，落地签是他们当地币的3000块钱，合人民币也就四五十块钱吧， 真便宜、 啊。就是也是落地签，就很方便，哦、所以 一米九 啊，都真的，总体上都非常的方便啊。 嗯，哎，好方便啊，大家都不用有顾虑了啊。 对对 对 对，像我刚才说的，比如咱们可以直飞这个巴库， 嗯、 啊、 嗯。 而且我们这个南航呢，也可以从北京金庭乌鲁木齐直飞格鲁吉亚的首都蒂比利斯， 哦、 啊，也很方便。 嗯、 啊，反正这个地方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是，反正全程10个小时都能完成，对不对？ 啊、对 10个小时， 对，肯定在、 这个、 肯定之内。 嗯， 对，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好多人都说，嗯、哎呀，这个外高加索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人去，对，听起来很偏僻的一些地方，是不是签证很麻烦啊？ 嗯、 并没有、 嗯， 人家还有直飞呢。 哎，签证也很麻烦，对，都很简单，机票也很方便， 是， 而且机票往往都不贵。 嗯， 其实夏天的时候还是有旅行团去的，当然自由行的人比较少。 哦 哦、当然，我刚才发了一个朋友圈，现在还有俩朋友正好在格鲁吉亚呢。 天 哪！ 啊， 但这都是一些资深的一些旅行者啊。 你们这些大 V 都跑遍了世界。嗯、 你刚才说自驾了30天、啊， 对，30天。 哎呦，那又 在哪儿租的车呀？ 在当地嘛，3个国家分别租车。 啊、哦，分别租车。 对，因为其实他们3个国家车他们是可以随便开的。 嗯。 但是呢，我比如说我是从阿塞拜疆入的境， 嗯， 但是我要租个阿塞拜疆的车，我开到格鲁吉亚，再开到亚美尼亚，但是还不到阿塞拜疆。 哦，对。 这对我来说会非常的麻烦，而且会有非常高的异地还车费。 哦。 所以我都是3个国家分别租车。 那也不麻烦哈、 哦， 到一地儿换了，就把车放在那儿再换一个。 啊，对，我都是机场提车，然后从机场再飞到再还了，然后到那边落地再提就行了。 我们的驾照呢，就是公证一下就完了。 啊，对，公证一下或者是翻译一下都可以直接用。 驾驶习惯呢，左右呢， 啊，都是一样的。 哎呦， 一样的， 这个还是很棒的。 这个不错， 对， 大家不用 太过担心。可是他们的导航呢，包括 导航就是咱们可以用谷歌地图就好了。 哦， 谷歌地图。 对对对，然后这个路标它都是当地语加英语嘛，都 OK 的。 哦， 当地的朋友基本的语言是英语， 都是自己的语言。 哎呦， 啊、 阿塞拜疆语、 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 完全听不懂。 他们没有，他们这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对他们的官方语言、 嗯。 然后呢，你像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这个语言呢，它因为它是属于以前的突厥语系改过来的， 哦、 就是好多字母啊，它是用字母来表示，好多你还能认识。 哦、 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天哪，都啥呀？就完全不认识。 那就英文就也可以交流了哈。 啊、他们那儿我不能说所有吧，总体来说普及率比我想象中的要高。 没问题。 啊， 刚刚的前一小段的分享、 嗯、 了解了这几个国家的签证、 嗯、 人文、 嗯、 淳朴的人们、 嗯、 交流的方式不是那么的难受哈、 嗯、 当然还有美丽的风景和、 嗯、 我们的冰清玉洁下半段对于这些地方的真的是非常深度的一个体验哈、 嗯、 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导 转个身 哎呦我天哪 一会儿回来 可是、哦、好的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 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2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12:02:47，欢迎各位继续陪伴我们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各位复工快乐啊， 加油 加油干啊。今天我们要跟着一直努力的低调的冰清玉心，要去这样一个神奇美丽而且辽阔的地方感受啊。 是的，这个地方历史悠久，自然环境呢非常的丰富 优越， 对，太优越了，也有当然也有险恶的部分。 对，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呢？冰清玉心，跟我们说说来着啊。 啊，外高加索地区。 外高加索地区， 就老大个地方，外高加索啊， 老大个地方了。 是签证方便、这个、啊，语言没问题。 是，而且也是全域旅游的典范。 是的， 机票也方便啊。 三个国家分别自驾了10天，大概是这样的，因为30天嘛、 对，总共30天， 应该走得非常的细致了哈。 啊，对， 它每一个国家都不是特别大吧？ 啊，大倒不算大，但是呢，其实它可看的点很多， 是吗？ 怎么说呢？说实话，这个地区呢，我用一个字来，用一个词吧， 一个词啊， 意外。 哎呦， 意外！ 英文怎么说？ Suddenly， 对，突然的，也很意外哦。 怎么回事呢？ 就是它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哈。 哦，加分。 对，就是比如说我在去这个巴库之前，其实我也咨询过几个去过巴库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巴库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呢它没有太多可以去值得非常停留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地方。 哦，他们是这么跟你分享。 哎，所以呢他们建议呢2-3天足够。 你又带着这样的预期到达了巴库。 哎，结果我在那儿待了5天啊，感觉我没玩够。 是吗？ 啊，就是它首先来说呢，巴库这个城市呢，它是阿塞拜疆的首都，啊，东临里海，啊，然后呢，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产油国。 油国 啊，产油你就知道，那肯定很富喽。 是的，是的 啊，当时其实 工业用油， 工业用油。 而且呢，它这个城市呢，有一些它有古代的一些东西，比如它有那个巴库的老城， 老城区， 它也有这个。有非常具有历史和这种故事的叫少女塔。 哎呦， 还有少女塔。 对，还有比如说它现在的就是现代化的，比如说非常具有设计感的这个扎哈的作品，叫做阿里耶夫这个文化中心。 好棒 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刚才我那个视频里面这个流线型的，对吧？那个设计很 无敌， 很现代，而且非常有名。包括它还有非常有名的火焰塔，像一个火焰一样的这种三个楼也很漂亮。 是 啊，包括它还有一些啊，另外一些我们就是还有一些行程是在我完全意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有全世界最大的泥火山群。 泥火 泥啊 泥 土的泥 泥土的泥、哎、泥火山 其实我们平时正常见到的火山不都是喷那个火那个火红的岩浆吗 对对 它那是喷泥浆啊就是好多那个一大片然后就在离巴库市区不是特别远的地方你 一直还在喷 一直在喷啊 哎呦 我就去那儿看了就是跟那种泥火山群的这是最大的 嗯 然后因为全世界泥火山群只分布在三个地区它那是最大的啊 嗯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它那儿有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呢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什么垃圾博物馆 咦、 垃圾博物馆、 啊、这个比较有意思比较小众就是 等等以你的发挥想象力垃圾博物馆、嗯、博物馆里呈现都是什么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口中是吗我在想那鸡蛋壳啊、哎、 垃圾博物馆是什么 是回收的还是什么 回收的它是好多艺术家、 哦、 把一些平时都扔掉的东西 再加工 捡回来做成了艺术品、 哦、 其实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我们平时以前啊像现在可能 CD 这种光盘对我们来说用途已经很少、 CD、 很少了、 哦、 对吧、 哦、 好多人就扔掉了然后呢这种东西的又不环保好多时候又没法回收利用 嗯 所以这些艺术家可能就把它收回来用一个光盘做一个非常非常有艺术的这么一个这个展品吧。 啊这个不是厨余垃圾 哎包括比如说这种塑料袋可能一个好多这种塑料袋他们拿起来做一个很多的东西、嗯、包括我见过还有一个人他用那个像咱们现在台式机用的少了这、 嗯、 键盘呢好多人也爱换键盘 是 就把键盘给扔掉了 是 所以呢他有一个展品呢就是一个艺术品呢就是把全是这做了一个人物的一个非常人物的一个形状、 哦、 全是用键盘的一颗一颗键盘做成的 哇、 啊、我把它称之为键盘侠啊 哇、 就是、 对键盘侠、 啊、就是很特别、 嗯、 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还有一个地毯博物馆那个地毯博物馆、 哦、 因为阿塞拜疆它也是擅长做地毯嘛它跟土耳其 手工的、啊、 哎全手工的、 嗯、 都价值连城的、 嗯、 这个博物馆里边就详细的介绍了比如说他们这么多年制造这个地毯的一些工艺啊、 哦、 一些历史啊以及它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或者价值连城的地毯的展示在里面就是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哎、就是我问一个特别就是业余的问题哈、 嗯、 就地毯它的这个大小跟它的这个价值是成正比还是跟它的做工成正比、嗯、就是有一定的考究的这样一个数据吗、 啊、有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说我们有一个就一定拍死了 啊对对对 比如说 是一成之规 跟大小肯定有关系关系， 嗯， 然后第二个，比如说跟他做的这个工艺，或者是说这个图案的复杂程度， 对对 对 ，或者是他用的这个布，或者是他用的材料都有关系。 像这种地毯博物馆，它除了这种比如说一些非常名贵的地毯的展示之外，比如说走出了一个地毯博物馆，肯定有一个售卖区，和你有这样 啊， 这 没有， 哦、这没有， 你、 哦、好棒啊！ 你说 哈哈对、啊、挺好的有些 他售卖 的好、哎、 对售卖有专门的售卖区域 啊 哦有 对对对、 哦、 当然说这是我说的比如说巴库、 嗯、 啊 巴库好好有元素感 啊 垃圾博物馆地毯博物馆我好 当然我没讲完它有很多的东西、 嗯、 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就是真讲的话咱们拉开一小时也讲不完啊 巴库这个地方给你感觉就是、嗯、因为 现代化吗 对啊就又老成又现代化的 很现代化就是它的、 哦、 也可以说我觉得它是我走过的这个高加索里边这个城市里边应该是最富也是最发达的吧 哦 而且很干净、 哦、 很干 净、 嗯、 对很干净 即使它在喷着泥火山它也很干净 泥火山在郊区了、 哦、 泥火山在郊区哎远离泥火山让自己在那喷吧 就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啊、 嗯、 包括它吃的也很有意思 巴库是什么样的风格的饮食风 格是什么呀、 嗯、 啊巴库就是现代古今都比较结合的这么一个其实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吧 现代古今、 啊、 饮食呢 饮食的话比如它有一些自己比较有意思的传统美食 比如说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当地语言叫做萨吉 萨吉 萨吉 啊这么一个吃的 嗯 这个吃的里边呢我怎么形容呢就是有点像一个干锅那样的一个东西端上来但是呢它的周边都是那种小薄饼特别特别薄的那种饼 嗯 这个饼呢可能他们叫做拉瓦什、 哦、 啊你上网一查你知道这个拉瓦什确实是那个地区非常非常有名的一种饼、 哦、 特别薄而且特别香制作工艺它是用那个炉烤出来的放到下边烤出来的 啊 当然我这 烧饼 卷饼吧 有点像吧 嗯 然后呢它中间呢这个锅其实它是有点像 BBQ 那样的给你烤的什么茄子啊土豆啊辣椒啊牛肉、 哦、 羊肉啊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个饼卷着吃反正烤的非常的到位那么可能一个拉瓦什呢可能两个人都吃不完 哦 然后呢它还有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饮料就是因为巴库这个地方它也盛就是阿塞拜疆盛产水果它有几种水果是 必吃的必喝的 必吃的 哦 哎对不起我忘了它的那个当地的名字怎么说了 啊没关系你就说就中文的 是类似于什么东西 对 就是有点像那个我觉得看上去是像咱们那种杏 杏 啊， 对， 哦， 青色的那种杏儿， 哦， 然后呢，就是说你，但是你吃呢是感觉不是那样， 有核吗？ 有核， 有核， 好多人都是拿那个，他们当地就是拿它泡着，泡着喝， 哦， 然后可能经过一定的加工啊，然后喝着非常有意思。据说，据当地人介绍，这个东西全世界只有三个地区产， 哎呦， 啊，一个是阿塞拜疆。一个是在南美的哪个国家我忘了啊， uh-huh. 还有一个是在亚洲的什么印尼还是什么马来西亚，反正就是三个国家有， oh. 啊，就是所以在这很特别。 口感什么样？ 酸甜的还是？ 有酸酸甜甜吧。 酸酸甜就是我， 啊，就是我。 反正 是不是百香果？ 反正很有意思。然后而且当地呢还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啊，这些餐厅呢它也是那种就是非常非常的装修的非常非常前苏联那种老格调。 太棒了 啊！ 大高屋子， 哎，然后你一进去吧，它我这全是老物件，那种苏联的这些老物件，比如说 红木都发亮， 哎，然后餐厅呢也非常好，里边还有那种传统的阿塞拜疆的舞蹈， 哎呦， 一定是非常笨重的那种， 啊，你可以 壮，很壮， 可以在那吃当地非常有意思的美食， 嗯， 美特色的美食，看到有意思的表演，然后还能欣赏当年非常具有年代感的那种装修， 哎呀，好棒， 那个餐厅应该 情怀 在整个阿塞拜疆都能前三吧， 排名前三， 嗯，整个阿塞拜疆吧， 大概。讲到了复古的情节啊，我就问一下， 嗯， 巴库这个地方听上去很现代哈，俺就想问一下，就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一个地方装潢啊，那个消费贵，消费贵不？这不是装潢吗？ 啊，是就是装潢，装潢， 嗯，装饰， 啊。 其实我觉得它消费还 OK 了，就是它的钱比咱们的钱值钱啊。 哦， 啊，比咱们值钱， 哦， 但是呢， 是比咱们值钱， 但是消费不算太高。比如说我住在老城区，我打车去那个阿里耶夫文化中心的话，一般也就是3块钱、4块钱，有时候，啊，三块钱吧， 三块钱 啊，三块钱吧， 三块钱当地币是吧？ 当地币合人民币，咱们也就是11、12、11、12、13，起步价是那 意思， 起步价吗？ 啊，反正挺便宜的， 哦，挺便宜的， 我觉得消费挺便宜的。包括你去吃个肯德基的，可能吃个全家桶 快餐啊，哦哦， 啊，也就是相当于咱们的，我估计啊，合人民币30块钱，或者三十， 啊， 两倍 啊， 或者30多。 两倍， 但我不能这么横向比啊，因为它的翅筒跟咱们的翅筒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对，我就想问它的翅筒是什么？ 一个玉米，一个鸡翅。 反正挺便宜的啊，量也挺多的 啊，量也挺多的。 挺好， 对， 两块是神曲原味鸡， 嗯， 然后两个那个辣翅，两个烤翅。 反正我觉得他们东西比咱们便宜。 然后一堆鸡米花。 对， 嗯，哎， 包括你看，说完巴库，我们再可以说我去过它的其他两个城市。 好啊， 你像这个第二个城市沙马基啊。 哦，沙马基。 沙马基不是马沙基，也不是 沙 马特。 沙马基啊，沙马基。 对。啊，这个城市呢，其实离巴库呢开车大概两个小时。 嗯， 啊，当时我记忆深刻的就是我们提车往这个沙马基走的时候， 哦， 突然遭遇巨大的雾，能见度不超过3米。 巨大的雾，3米， 真的， 那不就是绿野仙踪了吗？ 车完全没法开的那种， 哦。 但是我们一路小心的开过去以后呢， 全程时速5公里 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让我们非常的惊艳，就是， 嗯， 它有那种以前非常古老的一个清真寺，叫祖玛清真寺啊， 嗯， 然后当地的人也非啊，当地人也非常的 nice。我记得有一次我们 就是跟当地人交流，这个瞬间又出来了， 哎，比如说我们当时把车停在那个酒店， 哦， 啊，这个酒店其实不贵，而且呢，人家这个酒店呢还提供各种 spa 呀。啊， 哦， 土耳其浴啊， 哦呦，好棒 啊， 当地特色， 对，桑拿呀，全都可以免费享受。 嗯， 然后呢，早餐也是非常的精致，然后专门给你定制早餐，问你要什么样的菜单给你做。 哎呦， 然后这个，嗯，我们停完车， 豆腐脑你在用吗？什么豆腐脑？ 我们不是这个住完要走吗？ 啊， 结果后一天晚上下雪了， 哦， 下雪了以后呢，车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 嗯， 一层雪，然后这个又加上冷就结冰了，铲雪就非常的困难， 哦， 是， 然后人家我们走的时候我这弄的人家弄不干，我就弄不干净，因为我没有工具， 是， 然后这个酒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一个劲儿去帮我除雪，各种除冰，然后加热， 哦， 然后等你车不是热不起来吗？ 对， 然后他就让我里边等着，给我倒着茶倒着咖啡，让我在里边等着，人家把车给我开着在院子里绕把车热起来，然后玻璃上的这个冰化掉。 哇， 超级 4S 店的服务 啊，超 nice 的， 太棒了， 它不是一个带星级的酒店，但你想就是享受的是一个超五星级的待遇， 啊， 我觉得当地人非常淳朴， 非常的淳朴， 来把喷灯拿出来把这个雪给我加热， 对，包括我开车，比如说我们开车去这个从沙马基去舍基的这个路上， 嗯， 比如说我们啊中间因为它一直不是那种高速嘛，也比较荒凉，然后突然想上洗手间了， 嗯， 然后这个路上又没有洗手间， 嗯， 我们就好不容易路过一个，我觉得那应该是个小卖部或者是一个饭店 补给站才， 哎，然后我们就停车了，进去呢确实有个小卖部，然后买了两瓶水，但是确实没有上洗手间的地方， 嗯， 然后我们呢就问，但是那边的人呢不会英语，你跟他说什么洗手间呢他也听不大懂， 真的呀， 问 洗手间单词他也听不懂， 主要是两个老人， 哦，老 听不大懂 老年人 啊， 然后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准备走了，我们上车准备走了，结果这人出来就敲我们窗户，他就叫了一个小孩过来。 啊， 他会英文。 哎，这个小孩会那么一点英文，他就说，我就说我上厕所，想上厕所。然后那小孩说，那你跟我走。然后他就一直在前面跑着。我说你上车，他不上车，他就在前面跑着， 哎， 把我们带到了马路对面大概有那么几百米的一个地方。哦，结果里边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平时开以前营业的一个餐厅，冬天可能生意不太好， 哦， 就没什么人。 哦， 然后就带到那个院子里边，它是一个院落。带进去以后呢，车还在往里边开的时候，哎，人家里边那个院落就出来一个人，然后非常的穿着非常的这个 当地吗？ 哎，当地人穿，也不是当地，穿着非常的这个干净利落的一个，这个门一个人出来就迎接我们。他会说英语，他就问你们是有什么需求吗？我说我们想上厕所。然后这个人就非常礼貌的带路，把我们带到洗手间，然后等我们，他就一直在门口等我们。等我们上完洗手间呢，人家把纸给你递上啊。你擦完， 太有礼貌了， 对吧？你擦完手，然后他又把我们引出来，又把我们引到这个，把我们就跟我们就简单聊几句，然后我们就一直说谢谢啊。结果他也一直给我们说谢谢， 哎呦 啊，然后一直把我们送到车上，然后再目视我们离开。 哎呦， 这个小孩呢，我说你回来的时候，我就你说坐在我车上，我把你送回去，他也不坐，他说他就跟我们招手，这样我们走了，自己再走回去。就这种事儿遇到很多很多， 你看人家就是这么好的服务，这么贴心，人家从来都没有说有什么目的性， 没有，就是你关键是你跟他说，干到是我们是用的他的洗手间，我跟他说谢谢，人家还不一个劲儿跟你说谢谢，就是你会觉得就是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啊 ，respect， 对。包括再往下走，我到舍基，舍基这个城市呢，其实它已经到了阿塞拜疆跟格鲁吉亚的边境了。这个地方也是大山嘛，大山大雪。这个城市有好多年的历史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有一个古驿站。这个驿站呢，是当年丝绸之路的时候留下来的。 哇，这是丝路沿线。 对，当年丝绸之路留下来的。这个驿站你就能进去，能看到很多那种异域的风情，那种一进去一个大的院子。 异域啊 啊， 异不同的区域啊。 是的，异域风情，不是那个异域，不是抑郁症的异域。 对对对， 非常的有意思。它里边包括它那种，就完全有点像我们比如说看那种阿里巴巴呀，或者看那种 丝绸大道， 看那种对，看那种一千零一夜那种装修的风格呀， 感觉好像穿越到了波斯古国。 对，然后它那里边 千金币， 在这个，而且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当年有一个舍基这个地方有一个他当年的一个这个当年国王的一个夏宫。 哦，夏宫， 哇，这个夏宫真的是 无敌了，是吗？ 哇，它里边那种。我觉得它里边那种就是墙上的那种绘画 啊， 真的是太精致了，特别的漂亮。 什么绘画呀？ 就是纯当年的艺术家画上去的，真的有点像我这么说吧，我觉得有点像类比的话，它有多么的丰富呢？敦煌莫高窟那种感觉，不是敦煌那种。 哦， 那种感觉， 天哪，那好震撼啊！ 很震撼，就是能画上去的那种感觉。 所有墙上都是这个， 哎，就是它那个建筑，整个建筑是木质的， 哦， 但是它墙上的内部的那些壁画，全是这么一点点画上去的，非常 的 细腻， 没有一点空间，没有任何的浪费， 好细腻。然后包括它每一个画，每一个细节都是有故事的，都有象征的，所以有这个导游跟你讲。啊，他是当地的人，他是当地的那个博物馆的这个夏宫的导游，他是当时英文纯英文全都给你讲，就是说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地方。哎， 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大呀？ 啊，倒不算太大，它毕竟是个夏宫啊。 哦， 就是国王夏天去那儿避暑的。 是的， 就类似于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甚至遇到很多这种感动的，比如说我们去少女塔，少女塔我们刚对，我们刚刚参观完出来呢，离这个商场我们一走了也就20米吧，我们准备往别的地方走啊，往里海边上走，结果就碰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可能看我们俩就是可能一看就是外国人， 对呀， 啊就过来几个男士，他就问啊，他说你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中国，然后他说你们去过那少女塔吗？去过，我们刚去过，他说那我想跟你讲一讲少女塔的一些故事，其实当时我们说实话我还是有一点提防心的 啊，那为什么要这么主动？ 你为什么要这么主动？还愿意主动给我讲东西？就是我是有一点提防心的，然后呢，我可能我的表情。或者是我的这种疑虑透露出来了， 能写在脸上是吧？ 哎，可能有，因为我有点迟疑。然后呢，他就马上就说 ，Don't worry, it's free 啊，就一直在跟我说。然后我说我就确定吗？我说你真的 还在确定吗？ 我还是 free 吗？ 因为主要我们毕竟在异国他乡，对吧？ 不知道， 我觉得有点这个防御心是没错的， 是的，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没错 啊。然后我们就不是很敢相信，我觉得他会愿意去帮我们讲这些东西。他说呢，他说你不要担心，我只是想跟你讲一些我们民间流传的一些故事。你刚才去那个地方呢，都是官方的简介，我想跟你讲一讲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所以呢，他说你可以跟我就站在这个门口跟你讲，你看看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带着，其实还是带着迟疑，就跟 跟他去了。嗯，然后他就给我们讲了很多，比如说，哎，这个巴这个少女塔以前呢有很多的这个燕子啊，斯巴鲁这个燕子在这边筑巢筑这个巢。 嗯， 然后呢也是这也是为什么他说那被燕子能来这儿筑巢呢，一定这个地方非常的好， 环境好 啊，而且非常的，因为燕子这个选燕子选这个址还是有他的考虑的嘛。 对对对。 但是后来呢，这个政府呢可能考虑到一些想法呢，就把他的巢给他迁到了对方对面的一个墙上。 嗯， 而且建了好多个这个燕巢，但那个巢呢是从外边看呢就是一个燕子的形状。 哦， 啊，有很多的故事，就是他给我讲的是这些。当时 他就是个简简单单的当地人，他不是个导游，是吗？ 不是导游，他不是导游， 哦， 就讲了这些他们当地知道的一些事情。 是， 然后讲完他说我就跟你，他说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对不起，我们能给你讲更多的东西。 哦， 他说希望能帮助到你，然后他就走了。 他们就是特别想让全世界的朋友了解这些东西， 啊， 了解。 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突然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自惭形秽，知道吗？ 对对，说，我给你点钱，有这种想法？ 那倒不是这个想法，就是人家明明真的是很热情、很乐意，而且没有任何目的的想告诉你、想帮助你，然后我居然还抱有这种叫什么呢？ 我们叫 防御心， 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别人。 哎，就是你会觉得你会真的会很自惭形秽这种感觉。 对，但是 没必要， 怎么说呢？其实也 是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是 对 的。 对， 但是只能说在就是阿塞拜疆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说在整个高加索这样的地区，他们还是非常淳朴和热心的。 包括我们打车，打车的时候呢，遇到就是在城里边有一段时间打车的时候，早上也是他也是这样，就是比如打一车，我从那边打一车过来呢，这个可能关于这个路线或者是关于价格跟司机，比如说可能有这个争议，然后呢，这个路过的人哇就会马上停下来，就会问你啊，你需要帮助吗？真的，你需要帮助吗？然后因为这可能司机他可能英语不是特别好，然后路过人可能英语 OK， 他就会帮你去，你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他会帮你翻译成当地语去跟司机聊， 太热情了， 哎，去把事情说清楚。说完了以后，人家他那解决了吗？他你觉得我跟你说的这个解决，我最后跟你沟通的，你觉得你还满意吗？然后就巴不得亲给个好评哦，就类似于这种感觉的那种， 满意请安心 啊。然后最后还跟你握个手，我祝你在阿塞拜疆玩的愉快，哎。然后包括我玩了一段时间以后回来，再跟一些当地人聊的时候，他们都会哇，你喜欢我们阿塞拜疆吗？啊，非常喜欢。 你看他们的情绪，对， 他那种情绪真的是好 溢于言表， 好开心，就是 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高兴哈。 对，真的是特别好。 你有好几个原因。 对， 你一个原因是去的人少，你见到了一些来的旅客呢，非常的开心，要介绍一下，要全力了解我们。第二个人，他们生活的一个节奏，以当地的这个民风就是这样的啊，改变不了的，很好的一个感觉。 对，很慢生活。哎，其实这一程我看就是那个拍的视频当中很震撼啊，除了在城市的部分，还有很多在这个航拍的山脉，或者说自然的一些部分，这个也是 雪场对吧？ 沿途去的吗？ 对，包括其实你在舍基就能看到那种，因为舍基也是滑雪的地方嘛，而且它也比较挨着高加索，不是高加索，就是它北部跟那个格鲁吉亚机场的地方有一些山脉，啊，当然其实这个地区我觉得滑雪最有名的肯定在格鲁吉亚啊， 格鲁吉亚 啊，包括它有个地方叫做古达乌里，这个地方也是非常著名的滑雪圣地，很多外国人到冬天都会去这里滑雪，就是它这种滑雪的场滑雪场非常好。 你看这边消费还比瑞士便宜， 那消费可 低 多 了， 大可低 多 了，低多了。 雪场很好看， 依然很壮观。 对，是的。 还真的是不错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滑雪圣地，然后大家可以去自行选择。那住的怎么样呢？条件什么呢？ 住的呢，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几个城市里边最发达的还是 巴库。 巴库呢，各个层次的各个层次酒店都有。你也可以住当地比较有意思的这种特色的民宿啊。 也有民宿 啊。你也可以住一些普通的价格我们大多数人旅行能够接受的一些商务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酒店。当然你要是预算 OK 的话，你也可以住五星，甚至住奢华五星。 好，奢华五星。 啊，奢华五星也 有。巴库真的很现代又很古老的一个城市。 对啊， 它也有，因为你看前天刚刚 F1 在那儿结束嘛。 哎呀， 就在巴库嘛， 轰鸣 就是前天啊。 对对。 包括它还有一些，因为它包括它的那种体育场啊，它的那种这种周边它有石油大厦呀，都非常的漂亮，就是有一些这种高楼大厦在里面，也很有现代感。 其实呢，我们节目在周六还要跟冰淇淋说一期这方面的内容。 对对对，还是外高加索地区。 对，直播如果分析不了，那时间有限哈。 对， 我们的周六您可以， 我们讲第二期， 在中午再听听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外高加索的分享哈。 是的。 就总体这个视频我们看到之后，就对这个地区就非常的 就哎，真的是意外。 对，意外 哦， 就是 意外加分，好漂亮。 对，对我来说真的太震撼了， 是吧？不管您是一个常旅客，还是一个不经常出去玩的朋友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这几个地方啊，签证又那么的便利，时间不是很长的距离，十小时之内可以完成，对不对？物价不高，不挺好的吗？对啊， 可是哎，交通怎么样？它除了自驾这种方式，还有别的交通吗？比如说像火车呀，或者地铁呀， 都有， 都有。 或者把或这个，比如说它的城市之间吧，都有这个火车或者是公共交通啊，都是有的。 哎，那还真的是很方便哈。对，大家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打开了外高加索这几个国家的大 门， 对，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等着大家去了解。 是的。这个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问一问我们的冰心于心哈，2018年过去快一半了哈， 真的好快啊。 在接下来的这7个月当中，你有什么安排和计划给我们透露一下？ 那我简单拉个仇恨吧。 好好拉仇 恨。好，来， 我 你的行程。 我马上要去欧洲啊，5月份马上要去欧洲自驾一个月啊。然后回来呢，会在暂定哈，可能会在国内，就是我邀请了邀请吧，就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在国内深度自驾拍一些啊沿途的纪录片。 好棒！ 哎，对，国内的部分也很重要。 对，我觉得还是 男生配音找我，女生配音找道道， 那必须的。我也是。 哎，路边的小发， 话筒都掉了。 也是想把我们中国的更多的美给记录下来，去宣传一下， 很有意义，很有意义 啊。也是想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个变化。 Made in China。 对。 对， 另外一个就是9月份呢，就会去美国、墨西哥、古巴和伯利兹，可能会顺便去一趟刚刚建交的多米尼加。 哇，我们期待着啊！ 对，然后12月份会去伊朗再深度自驾一个月。 是的，行程已经摆在我们面，仇恨已经拉完了哈。 仇恨已经拉完了，话筒可以关了吧？ 对，谢谢冰气女心， 谢谢。 也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对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深度的了解哈。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 这个 抽很难，真是。哎呦，真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林，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